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745页，745页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又安乐集引证观佛三昧经云：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，父王拜佛，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何因不请弟子行之？佛告佛王：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解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，故劝佛王行念佛三昧。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也都在表法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的学术最重要啊，是要能够得其用途啊，真实的利益。再高再深再妙的东西，如果我们学了跟我们的生活工作不相关，这就毫无意义了啊。这也说明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些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、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们教学一定是观机施教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所学的大众，要让大众完全能接受，所谓切理要切机啊，不切机等于白说了啊，一定要切机。一般凡夫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啊，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这样什么样的根基才能学习呢？一般说的法身菩萨是十宝庄严图的课程，不适合人天凡夫的程度啊。那么世尊的父王也是凡夫啊，世贤是个凡夫，凡夫一定啊要学凡夫能够契入的境界，凡夫能契入最微妙的境界，最殊胜的境界，无过于极乐世界啊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劝佛王行念佛三昧，道理在此地啊。这我们能做到啊，真如实相做不到啊，地业一空也做不到啊。那佛告父王拜佛，念佛之功其状如何？这念佛的功德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佛用个比喻来说，啊，佛告父王：如依兰林，这是个比喻，啊， 依然是树木，这个树林，这个树气味很难闻啊，有四十里这么大，四十由旬这么大，这么大一块土地全是依兰，这里头啊有一棵牛头旃檀，牛头旃檀是最好的香料啊，我们讲檀香啊，牛头旃檀是檀香里面最好的。这有一棵这个树怎么样呢？虽有根有芽，还没出土啊，埋在土地上啊，又未出土，其意难灵啊，为臭无相啊，这个一片树林里头只有很难闻的气味啊，没有香味，若有但其花苦发狂而死，气味不好啊，它有毒啊，如果有人啊吃它的花跟果实，就会发狂而死，要中毒啊，严重的中毒现象。后世旃檀根芽了，渐渐生长，哎，这棵旃檀树慢慢长出来了啊，才与成树啊，这是个小树，不是大树啊，算是成树了啊，有这个一人高以上的叫成树啊，香气昌盛啊，虽能改变此林，普皆香美。你看一棵旃檀树啊，能够让一片依兰林把那个难闻的气味也全部改变了。啊，众生见者呢，皆生稀有心呢。啊，真的太稀有了，四时有心，很大一片依兰林，一棵旃檀树就把它改变了。佛告父王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，这生死中就好比是依兰林啊，念佛之心就好比旃檀树啊，念佛之心呢，亦复如此啊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，一得往生呢，尽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，如彼香树改依兰林啊。那么佛讲这个依兰林，就比喻娑婆世界啊，这个世界众生造恶业，受恶报，不堪也。那么这一棵旃檀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净宗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确实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叫人在六道轮回里头念佛求生净土，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就像上面比喻一样 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这是这个法门容易啊，细念是心里头真正有佛啊。这一句话就是大师至圆通章上所说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。意是心里面想，心想着佛，口念佛的名号，这细念不止啊，相续不断，这个人决定会生在佛前啊，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一得往生呢，既能改变一切诸恶，自己无始劫以来的业障，到极乐世界自然就化解了。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，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切法门都得断烦恼、消业障，才能成就。啊，才能向上提升，这个法门不需要。啊，业障怎么消的？烦恼怎么断的？就这一句佛号啊，细念不止，不知不觉的烦恼习气都没有了。啊，不必刻意去断烦恼，去消业障，啊，自然就化解了。这佛号功德了，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么他的成就啊，成大慈悲。大慈悲是化身菩萨才有的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一切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没有了。啊，如彼相数改变一难念。啊，把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六道轮回里面造作这些恶业啊，这些习气啊，到极乐世界全都改变了。这个功德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，是他立法门，不是自立啊。八万四千法门靠自己，念佛这个法门完全靠阿弥陀佛，所以对阿弥陀佛不能有丝毫怀疑啊，要真诚的真心啊，真愿。底下说，所言一览念者，比喻众生身内三土三障啊，无边重罪。言旃檀者呢，比喻众生念佛之心，你看才与成熟，为一切众生呢，但能即念不断，业道成办。啊，这个业是净业，啊，这个道是往生净土成佛之道，啊，就妥了。又大悲经云，一称佛名 一是善根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用大悲经来做证明，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一尘佛名，这不是多我，念一声佛号。这个善根呢，就能入涅槃界。涅槃界是成佛，如来果地上的功德不可穷尽。为什么？果地是自性，自性功德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。这个不是修来的，自性本自具足，是称扬诸佛功德经。念老在这里举了很多例子，证明这桩事情。佛在许多经里面都说，不是只说一次。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佛。能听到阿弥陀佛这句佛号，听了之后一心信要，一心是真心。三心二意是妄心，一心信要就是真的相信了，没有丝毫疑虑。要是爱好欢喜，真心真欢喜，持诵诵念。持诵是唱名号，诵念是一个一个字念名号，都可以。用什么音调唱名号都行。关键在一心信要，是其人当得无量之福念佛人的福报无量为什么？用名号的福报不可思议无量寿代表福，无量光代表智慧。永当远离三途之恶，命中之后皆得往生彼佛刹土。一个真正念佛人，什么障碍都能化解，什么灾难都能够免除。来生决定不会有三途的恶报。即使像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造了很重的罪业，忤逆施恶，毁谤正法，这是无间地狱的果报，都能够化解。命中之后决定得生净土，有文殊般若经云：众生愚钝愚痴鲁钝，没有智慧观不能解。 这是修其他的法门，观是止观的，结都不能，何况修？那当然更不知道怎么个修法了。但令念身相续，自得往生。这持名方便当中的方便啊，你只要叫他念佛的声音相续不间断啊。地仙老和尚教他锅炉匠的这个徒弟，就叫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啊。他这个徒弟很老实，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啊，3年就成功了。这个成就不可思议，地仙法师对一般人的赞叹，无论是修学哪个法门啊，对锅炉匠的赞叹，赞叹到基础。啊，说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啊。弘宗弘扬禅宗的大德，言教是讲经教学的大德，都不能跟你比啊。你这3年成就太大了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别人苦修几十年，不如他3年。他3年超过了，超过太多了。啊，这法门殊胜啊，名号功德，我们想不通啊。啊，看到这些人修学才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净土圣贤录里头记载的盈科法师，宋朝时候人，啊，虽然出家了，破戒啊，不守清规啊，他还是算有善根啊，他相信因果，自己常常反省啊，出家所作所为必定堕无间地狱啊。想到地狱呢，他就害怕了，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去，太苦了啊。问同伴同参道友，有没有方法能救他？有一个同学送一本《往生传》给他看，他每看到一个人念佛往生，都很感动，啊，都流泪。啊，看完之后下定决心。 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把自己房疗房门关起来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啊，这一生佛号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真诚心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示现在他面前，告诉他：“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你好好的修。到你临命终时，我来接引你。”这等于说是受记了。啊，可是因果确实很难得。他跟阿弥陀佛说。我的劣根性太重了，经不起诱惑啊，人家一引诱我肯定又做干坏事，那十年不晓得干多少坏事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跟你去啊。阿弥陀佛也同意了，告诉他，那这样三天之后我来接引。啊，他就把房门打开，告诉寺庙里的同参道友，啊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。三天之后，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。没人相信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能往生？啊，好在三天不长，我们就等着看看你三天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三天之后真的，啊，三天之后他请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，啊，每个人都欢喜，啊，看你是真是假。念到一刻钟，古时候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多钟点的样子，啊，用古时候一个时辰是现在两小时，子丑寅卯，啊，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来接他了，别人看不见，啊，他看见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，他就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真走了。这个对于寺庙里头大众，大家都亲眼看到的，这个鼓励太大了，所以每个人都死心塌地念佛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记载在《净土神仙录》，在《往生传》都有记载。啊，后人。读到他这一段公案，对念佛的信心自然就升起，这个功德大了。这一表演度了多少人呢？啊，出家破戒造罪业的人，你看真正忏悔，真正认错都能往生。这文殊般若经啊，再看进修解要。夏莲老的著作，赞念佛法门云，啊，赞叹念佛法门，六字同摄万法，六字是南无阿弥陀佛。 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叫万法。这一句名号啊，全部把它包括了，一法都不漏啊。一门即是普门呐、啊，这一门就是念佛，一向专念，这一门就是普门。啊，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，普门是一切法门。叫普门，全世即理，全妄即真。啊，念佛是四，四跟理是一，不是二。理是自性。这一句佛号就是自性啊，念念不间断，自性自然流露啊，全妄即真啊，是是妄，为什么它是生灭法？理是真的，理不是生灭法，理是永恒不灭啊，不生不灭啊，全性其修啊，全修在性。全心就是这一念真诚心，与心完全相应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：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就是全心起修。啊，六根。从六尘境界里头收回来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，把散乱的心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统统放下，这叫度摄六根啊，统统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。清净平等是真心，全心起修啊！啊，净念相继，念是念佛啊，净。这个意思是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就叫净念，也就是清净心啊，用这个心来念佛，相即是不间断，一句一句接下去念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这就是全心起修啊，全修在心。光学原为深入，光学是学经教，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机会可以光学。光学的目的在哪里？是在深入，深入经藏啊！你把这些理、事、境界 搞明白了，搞透彻了，这才能断疑生信啊，破迷开悟。它有这个好处啊。专修即是宗旨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是专修啊。广学深入是解门，专修啊，这是行门，皆心相应。啊，那个不解，哎，不解只要有善根性，对经中一无所知，叫他念他就老实念，叫他相续他真的就不断。啊，善根深厚啊，善根是过去生中培植的，生生世世。绝不是一时啊！《弥陀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说明，只要是念佛往生，决定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这三多啊！啊，这个三多往往自己不知道。佛知道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知道。啊，那么从介入的，他知道。哦，他学了很久啊，学了很多年了，在经教里面得到的信息，他相信。啊，不怀疑了，这个自己清楚。啊，但是行门完全相同，还是要专修。啊，专修即是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无过于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名号真的是总一切法。持一切义，也就是行门的最高的纲领啊！这个一修一切修，一句佛号，无量无边法门行法都在其中。这桩事情知道的人真的不多，真知道了，他能不干吗？真知道的，他能把时间浪费吗？决定不肯呐！啊，我们看到最典型的、最好的榜样，就是阿公阿婆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满面笑容，满面笑容是欢喜啊，他没有烦恼啊，他没有忧虑啊，他快乐无比啊，快乐从哪里？从念佛来的，越念越欢喜，越念越快乐。尝到乏味了啊！凡是念佛，念的没有欢喜心，念的很辛苦，那都是不入法，都有障碍啊！心地不清净，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如果念佛的心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决定是欢喜。啊，入这个境界，欲罢不能啊， 你叫他不吃饭行，你叫他不睡觉也行，你叫他不念佛不行啊。啊，人在这个境界的人，他怎么会不往生呢？肯定往生，而且肯定品位很高啊。啊，是深深唤醒自己，这个自己是真我，啊，不是肉身的我。是我们的灵性的啊，念念不离本尊，本尊是阿弥陀佛，自己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了啊，确确实实，其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又云无量广寿啊，是我本觉。无量广寿是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觉。起心念佛呢，方明实觉。啊，我现在发心念佛，我开始觉悟。啊，托彼一真，邪我自性。彼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一就是报土，真呢就是报身。啊，一阿弥陀佛，报身，一阿弥陀佛的报土，邪我自性。这是生哪呢？这生十泡庄严土啊！啊，十本不立，直趋觉路。十觉就是本觉，本觉就是十觉。四上有十本，理上只有一个觉。啊，这个觉是信德，信德当中的第一德。啊，直趋觉路，这个觉路无上菩提，妙觉佛果，说战而相为也，便多无明。啊，这样而极其短暂，念头错了，相违背了，无明就是迷，你就迷了。所以，念念不相违背，念念不相违背。啊，自己跟弥陀、跟极乐世界决定是一体，决定是念念相应。啊，念念相应怎么修呢？对这个世界，一切万法知道。相有，性空；事有，理无。啊，所以无论什么境界，绝对不会起贪嗔痴慢，绝对不会有念头想占有、想控制。啊，这就是你真放下了。你真相应了啊！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分别，有少少的执着，我们就迷了。 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要用什么心态来修行，就是普贤菩萨的誓愿啊，净宗确确实实是修普贤行，本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，普贤这个誓愿相应，就跟极乐世界一真相应啊。第一个要把心量脱开，没有自己，礼敬诸佛啊。谁是诸佛呢？一切众生是诸佛，树木花草是诸佛，山河大地是诸佛，没有一样不是诸佛。我们认为真诚恭敬心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这叫礼敬呐。啊，在一切人事物里的修分，修清净平等觉。我们是不是清净心对大众？一念不生是清净心。起一念贪爱，就错了，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起一念我人，你就有分别了，分别就不平等了。平等里头没有分别啊，起一个念头就是妄想，妄想就不觉了。这清净平等觉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啊，清净平等觉通通现前了，你就是化身菩萨了。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行，只要有一个就行，有清净平等我还没有，觉也没有，我只做到清净行就能完成。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啊，有妄想有杂念就不清净了。又无量寿经起现论言，须知念佛一法最为简要啊，这简单扼要啊，行者初发行时贵有定课啊，修行的人初学最重要的是有定课，每天必须把它做完，每日你看或千声啊，我定课，我一天念一千声佛号，这个念珠一串108，念十串啊，或者万声啊，工作很忙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一千声好念啊，早晨起来念500声，晚上睡觉之前念500声，不耽误事情啊。啊，如果退休了，没有工作了，你就可以定10000声、20000声，随自己定。啊，定了之后一定要坚持，不能打折扣，打折扣就退转了。所以先定的时候少一点，慢慢增加啊， 你是天天在进步，一下定个好多，念不了了，慢慢往下写，你是退步，啊，那个现象不好，哎，宁愿少定，一定做完，这叫定课，啊，不是在定课，叫散课，散课有空就念，不要把这个佛号忘记掉。要把佛号看作是自己的生命，啊，或十万生，啊，我们知道，黄念祖老居士往生，前六个月，他老人家一天念14万声。念了半年走的啊，14万声追点念佛了，杂念进不去了。说从少至多，由善入定了，随其念力了，俱可往生，就是通通可以往生啊，只要你真心真愿真念，念多念少，决定都可以往生。啊，要念佛，为什么呢？不念佛了，他就杂念，杂念就是造业。哎，善念呢，造善善道；恶念造善恶道。怎么能跟念佛相比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重要啊！啊，心念不能集中。啊，今天早晨出来的这个李居士，啊，告诉我，他学佛也不少年了，念头不能集中。啊，他用的方法就对念经，念经能集中，一天念4-5个小时行，念佛不行。啊，念佛妄想杂念太多。啊，我相信像他这种状况的人很多，不是他一个啊，啊，肯定占大多数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早晚定课念佛啊，那能看经呢，最好就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看这一部注解，不要看别的，就看一样啊。他《华严经》念了不少年了，问我要不要开？我说念熟了一样的，你就念华严经好。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，你念到哪一天不想念了，可以开啊。无量寿华严经告一个结束，专念这部经。念这一部经就专想阿弥陀佛啊，想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嘛，你念得很熟嘛啊，时时刻刻极乐世界会在你脑海里头浮现出来啊，这都叫意佛啊，口念佛，心里头想佛，这个好啊，啊，没有其他的妄想啊，安乐寂愿，称名也耳，但能专制，相续不断，定生佛前。 你看念老为了这句话一心称念，举这么多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说明，不是一个人说的，大家都这个说法了。佛不是在一部经上讲的，在很多经上都讲啊，苦口婆心的劝告我们，敬请后代学者啊，我们都包括在这里头啊。若于会其二谛，但知念念不可得呢，即是智慧门。啊，你要是会二谛，二谛是真谛跟素谛。啊，佛当年在世49年，讲经教学就是一二谛而说法。啊，真谛是佛自己亲证的境界，念佛法门是亲证境界，是真谛。啊，俗谛是我们一般人的常识。啊，世尊教学不离开这个原则，以真谛起理，以俗谛起机。啊，世间一般人不难接受啊。啊，但知，只要知道，念念不可得，这是智慧门。念念不可得，依然是念念不断。啊，这里的有真有俗，你看，知道念念不可得，这是智慧门。哎，又念念相续不间断，那是什么？福德门，福慧双修啊！啊，而能细念相续不断，即是功德门呐、啊。真俗二谛都在里，真俗圆融啊，没有偏在一边的。是故经云，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。这佛常常说的菩萨了，我们看到很羡慕啊，尤其恒以恒是不间断的，永远都是以功德智慧修行。那今天我们也当菩萨了，我们知道了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功德门。知道念念不可得，这是智慧门。我们跟菩萨没有两样了，修的就是大菩萨的心门。若实学者未能破相，但能呢一相专知，无不往生，不虚一也。啊，你要做不到，只抓住一样，我就念念不间断。啊，我有功德门，没有智慧门，能不能往生？能。啊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。如果有智慧门呢，就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好胜。啊，我一定要争取上上品，不需要，这个念头是不好的念头。 可能造成障碍。啊，我就一心一意，什么都不想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什么地品位都可以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又何况到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从下到上，天天提升嘛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杯酒品。啊，但是在极乐世界，你看不到三杯酒品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都平等。这是极乐世界专有，其他诸佛世界全没有。啊，平等呐、啊！第一个，身相平等，身自摸真金色身，金刚不坏身。啊，相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。人间天上找不到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！啊，生的时候是在莲花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发心念佛，我真信真愿，极乐世界就一朵莲花，花苞就出现。这花苞上有你的名字，将来往生呢，佛就拿这朵花来接引你。你念佛的功德越大，啊，念得越勤，花就越大。花的大小是你自己功德成就的。我们要真知道这桩事情，那我相信啊，你一定天天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花越念越大，这是你带得去的。你念这个世界，不管念什么，你走了之后一样的带不去。你念它干什么啊？白念了，念阿弥陀佛是真念了，还带得走的。这个可得记住啊！啊，用真诚心。那个莲花光色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大。啊，修净土的人要把这个当作我一生第一桩大事啊！我要真干了，别的是小事。啊，通通可以放下。啊，那么这个5句话是定心丸啊，我们初学的人未能破相，这凡夫但能一相专制啊，这个法门直方立相啊，他不叫你修空观，指定方向，西方是指方向。立相是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不是立相，立相很难。啊，初学没有功夫的人，立相的时候等于落空了，摸不到边际，所以这个有相。只要专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不虚一也，啊，不要怀疑。现世行人，这讲我们现在现前修净土的人，实实在在应该 地心自如，这个地是真实，真实相信这个说法，不必先求理想。啊，这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不必求理想，但当老实持名，一向专制，无不往生呐！啊，只要真心真愿，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此是为众生度生死海之至难真也。啊，用这个指针指示你正确的方向。了生死、出轮回的方向，啊，我们要真干呐！再看底下一段，啊，上面以上，广引经论，啊，他引用了许多的经。跟祖师大的著述，啊，这叫做论。一民持名念佛，殊胜利益了。世间什么样的利益都无法跟他相比，所以念佛人。能把世间所有利益的也是放下，不再去理他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世间利益你要想通，得不到。啊，死了之后一样带不去，名闻利养带不去。功名富贵带不去，金银财宝都不带不去，啊，你再亲爱的人也带不去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去，啊，但是念佛的功德是决定带去，啊，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带得去的真干，带不去的不干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能浪费时间的。人生在世，最宝贵的时间，其他的不足以宝贵。时间不能空过。时间一定要念佛了，一句佛号，句句佛号都是真实智慧，真实功德。我要求智慧，我要修功德，就念佛。啊，念佛的智慧功德是所有行门里头。都没有法则跟他相比的，啊，最殊胜的智慧功德。至于持念而云专念，小本弥陀经上说，至持名号。啊，这个经上讲一向专念。如观念法门所说的，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，人的根性呢有上中下了，随其根性，佛界劝专念 无量寿佛名。啊，佛陀劝证，普遍的劝大家了。佛对谁劝念佛呢？对上上根人，不是对下根人。为什么上上根人他能相信啊？中下根人不相信啊。古德有所谓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。在中国古人常说的，上智上上根人，下愚下下根人。啊，下下根人要观察他有没有善根福德。为什么下下根人他有善根福德呢？前辈子修的，啊，前辈既然修的善根福德，为什么这一辈子会堕到下下根人？临命终时一念不善，因为人投胎啊，最后一念，啊，关系来生。很大啊，所以这个临终一念欢喜啊，善念决定不堕道。啊，这个自己都不能把握，临终时候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啊，除非是预知时知。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不要人做念的。锅炉架没人做主念的。啊，40年前，我将军乡的老太太也是3年念佛往生，没有人做念的。啊，我在美国看到也是一位老太太。啊，念佛坐着往生，啊，自己写了遗嘱，而且还给儿孙都做了孝服，一切都准备很好，啊，他走了，没人做念，那他不告诉人，告诉人怕人打圆场，扰乱他，啊，这些人真往生了。做念的还未必可靠啊，这真走了，走得干净利落啊，都是真正念佛人。这个观念法门里面所说的，啊，他又问下面一个问。五种因缘，执五念门，皆是净业。何特于念佛行，专指一相之也？啊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：五种念佛。这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啊，这五念门全是净业，都是念佛求生净土。为什么特别于念佛这一门，专指一相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 大了，此有三义。第一，为住行为非而说，念佛为力而说。这意象是其他的我都不学了，都放下了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我统统放下了。啊，这是对其他的住行，就是六度万恒。啊，对他说的。那念佛呢？就是专念的念佛一门，我就这一门深入，所以加一个意向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决定成就啊！一心向着这一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这从费力上说的。第二呢？为助念佛之正业，而是助行为助业。这个业相专念，这是正业。经中也有说，正助双修。啊，什么是正？一相专念是正，六度万恒是助。啊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莲池大师，他老人家说：“一向专念是真，也用一向专念为助，他正助同时一向专念。”啊，第三个呢，以念佛而为正。以住行呢而为旁，古云一向。下面十七义，啊，下面呢解释这上面的三句的问答的意思。一向专念呢，有下面三个意思，啊，第一个。废舍于行，专念念佛，单提一句佛号，一门深入，不杂他法，住行俱废，唯列念佛名号一法，是名一向专念。这个是专中之专。全部可以放下了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阿公阿婆，他们就这个心法，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好像一年到头他都不会讲话，你问他什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给他讲什么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楚，他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回答你。这就是这一门决定的神，而且品位非常高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转到基础了，他用的心是正心。啊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怀疑，所以用正心。啊。这样的人，我们对他要特别尊敬，要把他当一尊佛来看待。啊，礼敬诸佛了，这是诸佛的样子啊。啊，一个道场有这么一两个人，这道场有福报。有真修行人呐、啊， 啊，有佛菩萨在呀、啊。开立法师到这来看我，我给他提到这桩事情，他说他们寺庙里头有三四个，或者那还得了啊！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对他们一定要尊重，那是佛在那做榜样啊！一个寺庙要有三四个人。五六个人这样修说，这个道场决定兴旺。啊，因为他们决定往生，而且都是很好的品位。啊，绝对不在中下。那第二呢？唯一念佛为正业，为助持正业，啊，帮助这个正业。二修于恨，念佛为主啊，于行为助啊。啊，主摄诸助，助随于主，诸助圆融，同入弥陀，亦称愿海，故业名。一向专念也行，一向专念也可以这个说法。啊，这就是有主有助，正助双修。啊，这样修行的人也很多，啊，也是多数。前面那种少数，我们说他是专中之专。那这第二种也算是一项专念。啊，它里面有修六度万行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他还用这功夫。前面的。断卧修善，统统是一句名号，他一点都不夹杂。第三，一念佛为正修，于行为旁，正旁有别，主次分明。啊，正修跟旁修，像学校读书一样。有主修的课门，有选修的课门。啊，选修是旁，主修是正。啊，一向专念的为主，虽不舍于修，任何名为一向专念，为什么呢？他就修其他的，也是把它回向做净土，这就是一项专念。啊，像佛门里头有禅净双修。以静为主，以禅为旁，啊，或者是静谧双修，以净土为真，以持咒为旁，也行。啊，这种人也不少，他并不是密宗，他用往生咒。啊，也算是一项专利。 啊，每一天不但念佛，他念往生咒。啊，念108遍，或者念200遍、300遍。啊，这个也行。祖师大德里头也有用这个方法。此论甚妥，这三个说法都是很妥当。是以念佛行人，莫不兼修礼拜，作愿回向。啊，但是这些呢，通通回向净土。礼拜专拜阿弥陀佛，作愿愿愿求生净土。决定没有一个愿，求满现前的愿望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啊，愿愿呢都要回向净土，这就对了。依据上说，在念佛之人或坚持往生，就是往生咒，或者持大悲咒，或者持准提咒，或者坚持诵心经，或者有金刚经，都可以，只需要诸住分明，念佛绵密，一切不为语，一向专念也。啊，甚至像善财童子53参，我们要问：善财童子算不算一向专念？算。他确实是一向专念，啊，我们从他第一个善知识，第一个善知识代表先入为主，啊，吉祥云比丘，他修什么？修波州三昧，专修。持名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一期90天，90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所以它叫佛力三昧，它只有站住，只有走动，啊，不可以坐下来，不可以躺住，90天的。啊，所以要体力很好，多半是年轻人可以，年老的就不行了，没有体力了。啊，精进念佛了。啊，所以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，善财童子就去访参访他，这就知道善财童子专修念佛法。啊，再看最后一个，一头一尾，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我们才晓得善财童子是专修净土。啊，你从一头一尾，当中那个参学呢，那就是住行、旁行，是他的住行跟旁行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要度一切众生，度一切众生 要懂得一切法门，什么样人用什么方法度他，所以他广学多闻。学了之后，我们看最后这一句话：念得利此。念得是什么？感恩，感谢善知识教我这些。礼慈是什么意思？礼拜、感恩。慈是不学这个法门，还是老实念佛啊，没有改变自己主修的啊，正修的主修的没改变，不受影响，这可以啊。他助修的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广度一切众生啊，先以善巧方便让他生欢喜心，慢慢再提醒他啊，再劝他学念佛法门。用意在此地，修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的，为自己一句弥陀念到底，这为自己啊，是为自己，为别人很清楚，为自己是真，为别人是俗。啊，这个道理懂得了，所以只需逐住分明，念佛绵密。啊，自己平常一空下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即不违于一向专念，无量寿经起心论更彰此旨。这个彰是说明白、说清楚啊，彰显这一个宗旨。论语，行者，行者是念佛人啊，修学净土的人，即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心啊，发了菩提心，那就是菩萨。菩萨自心化他，于世出世间，所有一毫之善，乃至无边功德，悉以身心、至诚心回向极乐，亦得名为一向专念。啊，这个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菩萨于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啊，所有一毫之善，这是讲小善，一点点小善都不舍弃，乃至无边功德，这是大善，小善大善遇到缘都应该要做，没有缘不要去找，啊，随缘不攀缘，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度众生这个事情是长远的，啊，不能够急躁，缘不成熟，你想帮忙帮不上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接受啊。所以佛法是四道啊。四道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啊，但是菩萨慈悲，菩萨真的是王教，看到众生缘快要熟了，还没熟，他想方法把它促成。啊，促成之后主动去找他。所以菩萨做众生不勤之友，众生没勤，菩萨就来了。啊，佛 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佛是一定要来请，他代表四道，四道尊严，不请不会来。啊，菩萨可以。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他们跟佛一样，你不请他，他不会来。啊，所以菩萨特别显得慈悲呀。啊，众生不请，那菩萨自己来了。啊，菩萨一定知道这个众生善根成熟了。啊，善根没有成熟，菩萨也不会来。那么菩萨用身心，用知诚心回向极乐，啊，一丝毫的善功德了，统统回向，绝不求世间的福报。说不必舍弃百位人民啊，乃民转念，以佛心必应一切处，有其有舍，不明念佛故。这个理说得好啊，说得透啊，啊，所以真正念佛人也不需要把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放下啊，舍弃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啊，干这一切事情还是一向专念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佛心遍一切处。啊，遍一切处啊，就是没有取舍。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无不是阿弥陀佛，无不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于一切法没有舍，也没有取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，这是净宗的法门啊。净宗是大乘啊，不是小乘啊。净宗是圆顿啊，啊，不是小法。下面这几句话是念老师的此论甚切实际，这个说法非常适合于现代这个时期。当前世人世事繁多，颇难平处静静的终日念佛啊，叫现在人把所有工作放下，专门来念佛，他做不到啊。啊，但能身心切愿求生净土，啊，事来便做，事去即念，事法本无碍于佛法，何况更以事出世间一切善行以至诚心回向极乐，故一名一向专念。这个对现在人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不至于误会啊。念佛这个法门原来这么样活泼 这样的圆融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，都没有妨碍啊。这个法门，圆寂顿寂。啊，这八个字非常好啊，事来便做。有缘吗？遇到吗？你就干。干完之后就好好念佛。啊，事做完了，别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错了。啊，要学菩萨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坐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同时念佛人可以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不是做自了汉的，别人都不管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据起心论，坚信是善。这个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，不是大乘起心论。啊，彭吉清居士做的。啊，坚信是善。上德名为一向专念，更何况的兼修与出世法。这话说得好啊，兼修世间的善法都可以称为一向专念，他把这些善法功德统统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何况兼修佛门里面其他的法门，啊，兼修禅，兼修密，啊，兼修天台，兼修华严，都可以。啊，只要是你心定在一个方向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例如偶一大师，凡是偶谈啊，这一本书啊，是偶一大师的小品文章，写得非常好啊。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：有禅者与生西方，参禅的人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必改为念佛啊，他参禅嘛，用不着把参就放下，改成念佛，不必啊。但具心愿，则参禅即是净土心也。这是对的啊，参禅是修清净心的。最后那一念，临终最后那一念，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符合第十八愿嘛。十八愿临终啊，一念十念决定的是啊，平常所修的功德统统回向，临终一念就往生了。又大师曾言观戒谈，这是欧耶大师，欧耶大师自己啊，他是个专修净土，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他曾经闭关戒谈，持往生咒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他不是念佛号，念往生咒。啊，往生咒， 里面有曾经说过，吃满30万生往生咒，30万遍的往生咒，就能见阿弥陀佛。并作常记为师。他还有常记。发的这个誓愿，记云：我以至诚心、身心回向心，然必向三住，借一切净坛。这像打佛七一样，他不是念佛，专持往生咒。7天，跟打佛七一样，但是他念往生咒，不是念阿弥陀。唯除摄睡食，除了吃饭、睡眠，这个时候念咒停止，不是吃饭、睡眠，往生咒念念相续，不中断。以此功德力，求觉生安阳，安阳就是极乐世界。以这个功德决定求生极乐世界。足证但具往生的心愿，参禅持咒皆功德心也。又著弥陀云中钞。云中钞之优希大师，优希大师是专修净土的，一向专念的，但是他修的东西很多，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了。优希大师一生修法华，修大悲。大悲咒，修般若经的光明，修弥陀经，还修楞严经。这是讲的忏法，法华忏、大悲忏、光明忏、弥陀忏、楞严忏，这等忏无虚实。他天天修啊。看到修的好像很杂了，修的很多啊。临终欲知是知，手书《妙法莲华经》5个字。佛高唱经题者在，他临终不是念阿弥陀佛，临终最后一念。是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也往生了。弥陀云中钞是弥陀经3个最主要的注解。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。第三个就是优希大师的云中钞。阿弥陀经3大注解。他这种修行的方法都是修净土啊。心在净土。心在弥陀。那换句话是，你修学其他的法门，回向都能成就。我们根据这个原理，我告诉不同宗教的朋友，基督教，你们天天学习圣经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能往生。 临命终时向上帝祈祷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帝也欢喜啊，好啊，到那里去成就智慧，回来帮助苦难众生，不必改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所有圣贤，所有的神圣，全是自信变现的，自信弥陀，自信观音，自信基督，自信梵天，通通是啊。所以任何一个心门，只要心是求生极乐世界，目的是亲近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学智慧，跟阿弥陀佛修福德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阿弥陀佛心量很大，不是说你不念我的名我就不来见你，不是。欧耶大师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由，只要有信有愿，修什么功德都可以往生。有心有愿。那你功夫深浅，是往生之后品位高下不一样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。从这个地方看，净土真正不可思议。不但同摄一切诸佛的佛法，同摄所有宗教，乃至于一切圣贤之法，都在其中。我们修孝悌忠信，能不能往生啊？能啊。为什么呢？都能发菩提心，他跟菩提心相应。菩提心至诚心，身心大悲心相应的。以真诚心来帮助苦难众生，做这些好事善事，把这些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跟阿弥陀佛的缘就结上了。如果求人天福报，那就不相应。不求人天福报，只求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这是一种说法。那为什么佛劝我们念佛？正因为这句名号具足一切诸佛遍法界虚空界所有功德的大圆满，这个是没有法子相比的。就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可以修别的，真正透彻明了啊，他不会修别的，像莲池大师一样啊，我以念佛为正修，还以念佛为助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完全透彻明了了，一切功德里头取最殊胜、最圆满的、最究竟的。 那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个下面呢还有说。但是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49页，749页，第三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由是可知，发菩提心，持佛名号，虽兼修于法。一得名为一向专念的一得往生，但多门兼修，总未入一门深入，一心专制称念弥陀，则一时熟处变生，生处变熟。盖染爱贪着，是众生之熟处；菩提正念，是众生之深处。深处转熟啊，方有可能与临终苦迫之际提得起这一句佛号，感佛戒因。而得往生也。这段话说得非常之好。无论从理从事，优希大师跟我们表演的。他也说语。一向专念，但是他一生喜欢拜忏，法华忏、大悲忏、光明忏、弥陀忏、楞严忏，都是他经常修行。他的目标，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临命终之前，欲知实质。所以说，由此可知，发菩提心，持佛名号。像优希大师这样的人，虽然 兼修于法，啊，他修的法很多，啊，也能够称为一项专念，他也得往生。啊，这是说一心专念的广义啊，但是后面念老在此地提醒我们，一心专制在前面还有一句，但多门兼修啊，总未入一门深入。啊，这句话我们换两个字就更好懂了，总不如一门深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门深入啊，他心专注，啊，所以一心专制。称念弥陀，则容易使熟处变生，生处变熟。这两句话，古来祖师大德们常说的。啊，什么是众生熟处呢？你很熟，不必要作意，随时你会想起来。那什么呢？爱、然、贪着，这是众生的熟处啊。啊，爱名、爱利、贪财、贪色，熟处。啊，不必要人教的，自然。这个念头就起来了。念佛是深处，不熟，常常把念佛忘掉了，紧要的关头提不起来，深处啊，如果把它颠倒一下，熟处变成深处，深处变成熟处。我们道业就成功了啊！把贪嗔痴慢呢变成深处，把一心专念呢变成熟处啊！重要是在此地，是菩提真念是众生的深处，生疏啊，不熟啊，常常忘掉。调转过来，这才有可能在临终最后这一念，临终神识离开身体是最痛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往往把不住啊，人断气了，神识没离开，神识的慢慢离开，离开的时候非常痛苦。佛在经上有个比喻，譬如啊，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拔下来，生龟脱壳，你就想到那种痛苦啊，灵魂离开身体，痛苦就像生龟脱壳，这个时候如果提起正念，想到念佛了，一声佛号他都能往生净土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一声佛号都想不起来，多难得，这他太苦了。所以 弥陀慈悲也。临终啊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跟他都有感应，他都来接引。啊，他不来接引，没有人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极乐世界怎么去法，没人知道。一定要来接引，啊，接引才是究竟圆满的慈悲。啊，平常我们对于财色名食睡就要淡化，不能够贪念。断说的容易，做不容易啊，但是渐渐的要淡薄，这就是功夫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踏实之处，这脚踏实地，老老实实真去做。啊，在功夫不够深的时候，这些境界远离有好处，不要接触。啊，接触容易引起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远离比较好。有相当的功夫，那个接触就没有关系。啊，接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时候可以。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戒引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不能不接触。这个里头的分寸，必须自己去拿捏。如果接触，还会起心动念，就赶紧远离，啊，自己功夫不够。啊，决定不容许自己再堕落下去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所以在临终灵魂离开身体这个时候，这一句佛号干佛戒引二德往生啊，这是临命终时佛必定来戒引，所以助念呢就有功德有好处。是故善导大师是曰：大圣悲怜呢，这个大圣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慈悲，阿弥陀佛怜悯六道里面苦难众生啊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乃至于天地神明，比我们现在人有德行、有智慧，那我们冷静观察，无论是顺境善缘、逆境恶缘，通通是慈悲啊， 不能说给你逆境恶缘，这是不慈悲也，那你完全不懂得圣依仙的意思。啊，连孟子都晓得，都说过。啊，上天保佑你，希望成就你，首先要磨练你。啊，没有经过磨砺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啊，所以磨练才能把一个人练出来呀、啊，那是大慈大悲呀、啊。越是担当重大使命的人，他必须要能够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啊，要吃人不能吃的苦头。他才会有成就啊！不经过磨练，怎么可能成就？啊，顺境磨练人，断贪嗔痴；逆境磨练人，也是叫你断贪嗔痴。贪嗔痴是三毒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是三善根。换一句话是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是从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生出来的；事出世间一切恶法是从贪嗔痴流出来的。怎样把贪嗔痴磨掉？你要认识清楚，认识明白了，你才能体会到大圣大贤诸佛神灵他们的用心啊，这叫真正慈悲。啊，遇到人作恶，要受要惩罚他了，这是慈悲心呢，希望他改过，希望他自新，希望他以后再不作恶。啊，父母教育儿女，爱心；老师教导学生呢，是爱心呢，不是怨恨。大重大的过失，怎么样让他回头？怎么样让他记住以后不可以再犯？那就是严重的惩罚。所以，严重惩罚对造作罪业的人是大慈大悲。你要不叫他过失越犯越多，到最后必堕地狱。啊，那是慈悲吗？不是慈悲，那是害他。啊，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，这叫大慈大悲。啊，地狱苦，现在让他受一点苦，比地狱苦轻得多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是很细心、很谨慎的去观察，你才看到诸佛菩萨、诸天神明一片慈悲也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。凡夫有溺爱子女，做错了也不忍心处罚他，以后长大 变成个无恶不作的人，害自己害众生，最后到地狱。啊，这个父母爱不爱子女？爱，爱错了，所以爱没有智慧，这叫溺爱。啊，把儿女给埋葬了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，大乘佛法，把智慧摆在第一。啊，只有智慧才能够明辨是非，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厉害。啊，能成就自己，能成就别人。啊，善导大师说，大圣慈悲怜悯，直劝的专称名字者，真有称名一股啊，直截了当劝你念佛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称名容易啊？别的法门难呢，这个法门容易啊，相续即生。那如果能够念念相续啊，彼命为期者，我活一天就念一天。啊，念到死。啊，生念即十生，十个人念十个人生，一百个人念一百个人生，万修万人取啊。啊，何以故？这何以故就问为什么？五。杂缘得正念故，第一个没有杂缘，没有杂念；第二个呢，他得的纯粹是正念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与佛本愿相应故啊，不为教故啊。经教里这么教你的，顺佛语故啊，随顺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随顺呢阿弥陀佛的教诲。若谁专念呢修杂念的，杂念者，百种悉得一耳，千种悉得三思，就是杂心。念佛，一百个人当中，难得有一两个；一千个人当中啊，难得有三四个，不容易啊。像优希法师这样的人，少数啊。啊，他修得多啊，啊，不如专修。啊，专修，心专想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想；口专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念。啊，理我专拜阿弥陀佛，我不拜别的佛菩萨。啊，心里头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拜阿弥陀佛就是拜一切诸佛。拜阿弥陀佛就是拜一切菩萨，拜阿弥陀佛就是拜一切神明，我全都拜到了。啊，专一，不能搞砸了。啊，容易成就，而且成就品位特高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再看末后这段，总之持名念佛，是诸佛本怀，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要记住。啊，一切诸佛心里头只有这一个愿望。啊，教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本怀，究竟方便。不是究竟方便，你不能成就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利。啊，这个方便是一切方便里面最方便的，叫究竟方便。经中至经，经是小路，是近路。啊，经中至经是小路里头的小路，近路里面的近路，最近的一条道路。啊，这个经是成佛了，凡夫成佛。这个意思不能不知道啊，此诚为万古不一之论的、应人临终啊，万苦交迫，除痴明外，于心难起啊。这个经上说的多啊，人在临终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无法想象的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什么样功夫都不容易提起来，为什么？它太苦了啊！念佛这个容易啊，如果有人在旁边念，他会想起，他会跟着他念，只要跟着念一声，都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也就是说能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啊，如观经云，这是举观无量寿经呢做例子。啊，观经上讲，无逆是我之人。啊，无逆，杀父亲，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学，破活合身。啊，破活合身就是破坏了身团。啊，让修行的道场互相不合作，互相不和，啊，这个罪业都是无间地狱的罪报啊！啊，身恶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，念头贪嗔痴。啊，这十条它统统有啊，这叫十恶，无逆十恶了。印度地恶道，这无间地狱。临命终时，遇善知识，教令念佛。临终的时候遇到一个好人，修净土。认识念佛法门的这个人，劝他，提醒他，啊，叫他念佛，劝他求生净土。啊，鄙人太痛苦了，为苦所逼也。念不出来呀、啊， 善有告也，如若不能念，这个念是观想，十六观经的观想念佛啊，你不能观想呢，行，你就念名号四个字啊，应称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你会念的，如是至心令身不绝，具足身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啊，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命中至时，见金莲花犹如热轮，助其人情。如一念情呢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观无量寿经说的，临终一念生念，什么样的人啊？无逆寿，他要不念佛，他立刻要堕无间地狱，因为念佛的功德，地狱相不现前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极乐世界的品位不是一定的，完全看他这个时候一念心的真诚度。他有极大极高的真诚度念佛求生，这种真诚心也就是忏悔心，业障能忏除，品位能提升啊。有一些人可以提升到上辈往生，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。怎么从无逆十恶、无间地狱，一下就做了地上菩萨？啊，说明忏悔功德不可思议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人过去生中啊修的有大善根、大福德啊，这一生到人间来没有遇到善缘，所以堕落了。虽然堕落呢，世事的善根依然得佛力加持啊，遇到这个法门他不辜负啊，过去生中啊，续世生生世世的修行，这一生满了他的愿啊，成就他殊胜的果报。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经云，临终不能观佛。观无量寿经讲了十六种方法，前面十五种方法他都没办法做，第十六就是念佛名，念佛名号，这个心啊，但任能念佛名号，是显持名之法了，是为至也，最容易。 啊，临命终时容易念，应得往生，是为智闻呐。临终时念这一句名号，他就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说明这个法门最稳当、最可靠，啊，最容易。最简单，成就还特高啊！于念念中啊，出81劫生死之罪，这就是消业障，消得太快了。为什么能这么快，把过去生中业障都消掉了？说明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名号功德太大了。啊，念一生呢，能消81劫生死重罪。所以，念佛消业往生。啊，还没消尽的，带到极乐世界。无逆是我之人，临终生念的，即得往生了。待业反复，顿其不处。这个顿，是快速，一念之间。他就跟不处菩萨平等了，这是说什么？上平上生的啊，是为智云呢。这个法门云极了，妙极了啊，稳当极了，快极了。持名妙法，既然是智简易啊，这个智上到基础，简单容易到基础，稳当到基础啊，又是最极圆满，最极快速。顿是快速，是故十方如来同赞了。没有一尊佛不赞叹，这个法子太好了，千经万论共知，佛说一切经，常常提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一切经里所说的法门难，断烦恼消业障不容易，这个法门容易修，稳稳当当成就，所以佛是常常提起啊，经教里头佛随着讲经提到极乐世界，劝大家往生。这种经论将近200多种，千经万论共知啊，是之行人。再讲我们这个世界，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赶快。发大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，这应该干的。啊，本经以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宗。啊，宗就是修行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这称之为宗。净土法门，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这个地方八个字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因上二者不可分割。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是一体，不能分开。啊，为什么？发菩提心是心，是愿。你要不信，你要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这菩提心就没有了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不想去。功夫再好，条件再好，不愿意去。不能生啊。啊，一向专念呢是心。你看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心、愿、行，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了。这是往生净土三个主要的条件，缺一个都不行。这是我们要记住啊。我们今天有没有信？不能说没有信，也不能说你这个信就是真心。行要一向专念，那性啊也要一向专行，愿也要一向专愿，那才管用啊。我这个信呢，除信阿弥陀佛之外，还信的不少。你的信心不转，你的信心不纯，里面夹杂着很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对于你将来往生都可能产生障碍。也许这个障碍就让你去不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不是佛不灵，不是经不灵，是自己做错了，没有依教奉行。啊，愿也不是一心专愿，你还有很多愿望。啊，对于出世间的愿望，有许多法门，有许多经论，喜欢，放不下。对于世间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也有很多愿望，也没放下。这就是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之所在呀。我们真想去 就要把这个世间通通放下。啊，世间的好事要不要管？遇到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大事，可以随缘，不可以攀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随缘，没有妨碍我一心这一项专念，攀缘妨碍了。那就错了。啊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是救众生的四大，还是自己往生成佛的四大？救这些众生，我往生不了了，算了，我不往生。舍己为人，这也值得可敬。啊，实际上是你错了。为什么？你救人只救这一片的，顶多这样一个地球啊。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救的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那个数量不知道有多少。你真有本事救啊！今天你救，你未必有本事啊！所以，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人，真正有大慈悲的人，我先到极乐世界成就自己，再道家自豪，这就对了啊！譬如到水里头救人。看到别人掉水里头，自己不会游泳，发了个心呢，我要去救他。你跳下水呀，白送一条命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到那里去学本事，去学游泳，做最高的水手，你才有真有能力。把掉在水里的人一个一个救上来。啊，这个就是要有自知之明。啊，我们才能选择。佛菩萨度众生没有情执，现在我们慈悲心里头有情在里头，这不是大慈悲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爱缘慈悲，众生缘慈悲，我们知道这两个阶段。菩萨发愿慈悲就比我们高了，他不是感情的，他是理智的。佛更高了，佛是无缘慈悲，就是说无条件的。啊，那不是一般人都做得到的，菩萨都做不到啊！啊，无缘菩萨，这个无缘慈悲到化身菩萨才能做到，也就是像禅宗上所说的“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”，无缘的慈悲出现了。啊，没有见性的菩萨 是发愿慈悲啊。那个慈悲，那种大爱，是理智的，不带感情。弥陀要解愿，身心发愿，即无上菩提。获此心愿，地为净土之南。由此至此名号，乃为正心。这欧耶大师讲的几句话，意思是无上菩提心，那是修净土者的指南针呐！啊，航海就靠指南针定方向，不至于迷了路。啊，欲出生死苦海，只等极乐彼岸。那就要靠菩提心啊，以为导引，故知发菩提心，修净业者必不可少啊！没有心，没有愿，佛念得再好，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没有人给你带路，没有人引导你，去不了啊。有心有愿，就能往生。啊，念佛功夫深，所谓功夫深，就是说，你念这句佛号，没有疑惑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夹杂，这就是功夫。功夫越深的，品位越高，不在乎念多少。临终一念十念，前面说了，都可以证得等觉的果位，最高的了。等觉是后部佛啊，跟我们常常见闻的文殊普贤、观音实质、弥勒菩萨，跟他们的地位平等。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故知发菩提心者，修净业者必不可少也。又持菩提心，二持名号，乃为正心。啊，净宗的正心，有愿、有信、有愿、有信，这叫正心。如果没有菩提心，虽持名号，它不是真心。里头缺了心，缺了愿。如弥陀要解愿，这欧耶大师的话，若无心愿， 对西方净土，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，没有一种恳切希求往生的愿望。纵将名号，持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实，如铜墙铁壁相似，亦无得生之理。他不能往生。名号持得再好，纵然念到一心不乱，也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？没有下去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他不想去，那就没法子了。这个愿多重要啊！愿从哪里来的？愿从信心来的。不信，所以他就没有愿。这个信心有多深，看你的信心有多深，它跟信心一定成正比例。一分信心，就一分愿心。十分信心呢，一定就十分信心。究竟也者不可不知啊！求生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能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反之，反过来看，虽发菩提心，但无求生净土之愿心，另修他门，这非净土之基，也不得往生。这个人发菩提，发菩提怎么样呢？他不是修净土的，84000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。不发菩提心，不是大乘。不是大乘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只有发菩提心、修大乘者能出十法界。那个没有不求生净土，发菩提心修一切法门。真正能够讲无明，尘沙见思烦恼断尽，他能出十法界。如果只断尘沙见思，没有断无明，他就出不了十法界。净宗不一样啊，大不相同啊。净宗，你看看六道众生，无明、尘沙见思，一品也没断。他就凭着我真相信，我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我真肯念这句佛号，真诚到极处，他生到极乐世界， 上上品法僧。超过一般明心见性的人太多了，明心见性的人，这个地位不起，有41个位次，也得从慢慢从下面往上升啊，念佛人不必，升到极乐世界就是上上品。就是第41品，41品是等觉，这叫难信之法，须陀菩萨不敢相信，世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认为这个不合理。不相信，不敢接受啊！所以能行、能愿是什么人呢？大乘经教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那些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善根多厚啊！福德多大了，供佛有大福报啊！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，这是缘分，因缘具足。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现前，能信能愿呐，能信能愿能行，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大家想想，还有什么样的福报比成佛更大的？没有了。世间人的福报，经上说的，福报最大的是谁？摩西首罗天王。他统治3000大千世界。他住在第四禅，这福报最大的，福报在次一等，大梵天王，管一个小千世界，他住在初禅天。像玉皇大帝，这更小了。欲界天，欲界第二层天，上面有夜魔天王，有斗率天王，有化落天王，有他化天天王，一个比一个高啊，一个比一个殊胜。但是，即使摩西首罗天王，也比不上一个幸运持名往生的人。纵然这个人生到极乐世界，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那个福报也超过摩西首罗天王， 这佛在经上常说，我们要记住啊，不能疏忽。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能不念佛吗？你能不想求生净土吗？你还想住在这个世界吗？不会了。啊，这是你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了。啊，一心一意往生净土，这个世间事随缘，一切随他去吧。都好，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全好。啊，我们方向道路确定了，决定生息，一切万缘。统统放下啊，不再放在心上了。是故经中三辈往生居云，就是读书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盖此实为三辈往生必备之定。啊，三辈是讲全体，只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统统在这里头。啊，往生修行最高的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发菩提心真心真愿，一向转念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其他的都不念了啊，只要方向目标确定，虽然修其他的也行，也不妨碍，但是总不如专念的好。啊，还是劝我们不要夹杂。下面这一段，修德缘生。经文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修诸功德，见弥陀第十九文明发心愿啊，这第十九愿、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第十九愿呢，里面讲到发菩提心。闻我名者，发菩提心，奉行六波罗蜜。有汉译，无译同旨。曰：其最上第一辈者， 就无为道，当作菩萨道，奉行六波罗蜜者，做沙门，不当窥视境界。知今愿与生无量清净佛国，当念痴心不断绝者，这是说到了修诸功德，这个功德是指六波罗蜜。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念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六度啊，六度是度自己，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，自己没度啊，去度别人，佛经上常说无有是处啊，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 啊六度先度自己啊，布施度自己的金坛啊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？我贪心断了啊，坚定的心断了，吝啬，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啊，贪心的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，这种坚贪心真正断掉了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，所以六度的圆满不是对外，对外永远不能圆满，是对内的啊，对内的就有圆满的时候，见他的念头断掉了，所以他度自己的啊，清净心现前了啊，持戒波罗蜜是度恶业的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言，没有恶的行为，持戒圆满了啊，戒律就是目标就在此地方啊，圆满了，忍辱顺境，善缘，没有贪念的心，逆境恶缘，没有嗔恚心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。精进呢，那我们这里讲了很多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什么都不夹杂啊，我心里头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就念阿弥陀佛，身体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这叫精进波罗蜜圆满了啊。禅定波罗蜜，我的心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 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禅定啊！有禅定，自然生智慧。啊，智慧现前，般若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自己清净心能生智慧，又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。啊，真的事出世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你看，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可以像诸佛如来一样教化众生呐、啊。你教化众生，众生欢喜你，众生愿意听你的话了，接受你的教诲呀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全做到了。啊，你自己没做到，想叫人，人家不相信，不愿意跟你学，自己通通做到了，才有这个感应，啊，才有摄受的能力。啊，像磁铁能吸铁，它有这种力量，啊。自己没有做到，就没有这个力量。对，发菩提心，奉行六波罗蜜。啊，又曰：其最上第一辈者，最上第一辈就是上品上身。就无为道啊，当作菩萨道啊，无为道。无为的反面是有为，有为是有生有灭。那无为道我们就晓得，无为道无生无灭。天亲菩萨将一切法归纳为两大类，一类是有为法，一类是无为法。有为法里面又分为五大类，啊，心法、心所有法、心不相应啊、不相应法、啊、色法。色法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分为这四类。啊，这四类心法，我们今天讲心理现象。现在科学分为心理跟物理，色法是物理。啊，心法，心所有法。啊，心不相应，心法，这个是属于心理现象。啊，无为法有六种，第一个是虚空，虚空没有有为的现象，有生有灭，没有生灭现象。有为法有，念心，念头起，念头灭。 八十，五十一心所，二十四个不相应，都有生有灭。它是有为法，色法物质现象也是有生有灭，所以心、色统统归纳在有为法。跟有为法相对的无为，虚空没有看到它生命，禅定当中的境界也没有生命。但是，虚空跟禅定这种无为，因为它不是有为，放到无为，它不是真正的无为。真正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。真如是自性，真如是诸法实相，真如是第一义谛。真如也是法性，也是实相。它没有生命。所以就无为道啊，当作菩萨道。他住在哪里？住在无为里头。他表演在哪里？表演在有为。表演六度万恒。做给众生看了。众生有感了。诸佛与化身菩萨有应。感有心有念，应无心无念，无心无念就是无为道。那么感呢，就现身。现什么样的身？楞严经上说得好，随众生性应所知量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他们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，所以现象也是没有起心动念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地球上，在印度，住在世间八十年，示现八相成道。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分别之处？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就无为道啊，当作菩萨道啊，奉行六波罗蜜戒。他是这样的人啊，八相成道都没有起心动念，他跟众生不一样。他来表演，他是来做戏的。舞台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 假戏叫真做，做得很逼真，让你看不出破绽。30岁实现成道，表演成道，成道之后表演教学，讲经教学49年。他讲这些经有没有起心动念？给主说没有。如果起心动念，凡人所说的；不起心不动念，是佛所说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是自信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只要是佛说的经，都是自信自然流露，决定没有思考。啊，众生提出问题，向佛请教，佛你看，立刻就给他解答。提问题的人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佛来给你解答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解答的那么圆满，解答的那么正确，真帮助你把问题解决了。这叫度众生的，这叫作此实现。表演给大家看的，让凡夫看了慢慢去悟。啊，可以像学这个像佛陀表演这个方法。认真努力修行，你可以到达这个地步。祝福有这种能力，化身菩萨也有这个能力。华严、圆教、初住就有这个能力。华严经上说，摄性心满就可以摄现八相成道。摄性心满，满就是毕业了，毕业了就是圆教初住啊，所以他是法身菩萨，他离开十法界。啊，他就有能力像释迦牟尼佛这种表演。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啊，这是教十法界里头的众生。沙门是修行人的通称，这印度话，他的意思叫勤习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啊，做这种事业的人，称之为沙门。我们世间人叫修行者，啊，不应当啊窥视境界。怎么窥视了？不去学它了， 就叫窥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为什么？为帮助我们觉悟的。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戒是什么呢？戒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礼仪道德，啊，戒之体是道德，戒的相、戒的行为是礼仪。也就是经论的落实，经论学了，如何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就在叫戒。啊，所以经，古大德说，经有四种：教、理、行、果。啊，教是教科书。啊，理这里头有道理。啊，经是指文字，经本，经本里头有道理。因经我们明白道理了，道理明白之后要行，行就是戒，你要把它做到，做到之后才能正果，正果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终极的目标是要跟佛平等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修学也有三个等级。啊，第一个等级，阿罗汉。好比现在学校讲的学位。啊，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。学士，大学毕业了，学士学位，啊，再向上一个学位，菩萨，菩萨等于研究所硕士学位，最高的这个学位称为佛陀，啊，佛陀等于现在学校博士学位，啊，最高的学位了。所以佛门、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三个学位的名称，他不是神明，他也不是仙人，啊，他是人。啊，那么这个学位有标准，标准不是在经教，标准完全在功夫。经教是解门， 功夫是行门啊，所以佛家拿学位是要靠真干的，不是讲经学的多少，不是这个啊，你放下多少，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。华严经上讲的支柱，见思烦恼放下，对人、对事、对一切万物不执着了。为什么不执着了？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。啊，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他真明白了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真明白了，真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，这就真的阿罗汉果了。啊，菩萨呢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。它不分别了，尘沙烦恼断了。啊，阿罗汉不执着，还有分别，菩萨分别的念头都不起。啊，在称菩萨。啊，佛更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念头都不动。这是佛陀啊，所以佛家讲拿到学位的这个条件，不是通达经教啊，那是解悟不行，看你做到了没有啊，真正做到了啊，所以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。他拿到的学位是什么？是佛陀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你看，他没有通过阿罗汉，没有通过菩萨，直接就拿到佛陀。说明凡圣实际上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觉悟，凡夫成圣，凡夫成佛，全在放下了。放下你就明白了，障碍嘛。这三样东西障碍了本性，本性有无量智慧。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可以说是自信、智慧、功德相好的展览会呀，你到那里全看到了。那在我们这里为什么看不到呢？我们这里有三种烦恼，你看，起心动念、无明烦恼。啊，分别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像尘沙那么多多，永远数不清。啊，见思是执着。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自信，自信在不在？在，因为有障碍不起作用。啊，也不能说它完全不起作用，有了障碍起作用是负面的， 不是正面的，负面就是什么？染污。造业受苦啊，负面作用，惑业苦，迷惑造业受苦啊！啊，觉悟了呢？觉悟了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佛经里面所说的觉正。清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是极乐世界。自性真的没有失掉。只是迷雾起不同的作用。所以佛弟子、沙门通在家出家，在家修行也能成沙门。啊，一定要重视境界，至今愿与生无量清净佛国，当念至心不断觉者，至今精进到基础，叫至今。啊，精进是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愿欲生极乐世界。愿是愿望，欲是欲求啊。不求别的，只求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纵上而行，则止修诸功德，正直奉行六度，观经中上品上生者，应具足戒行，读诵大乘，即修行六念，回向法缘。其实以及奉行六度也，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具足戒行真干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念佛人、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没有戒心，做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去做佛？ 必须要知道，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我们的心不清净。